谢老难见到，睡觉起床奔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偏差了多少，迟早都要受伤与报道，既然坏的疼痛改不掉，用力思考， 受不了笑， 咯叽咯叽。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估计估计什么病都能吃药，喝光喝饱自我慰劳，工作垮掉，谁比谁好，能炸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告，谁比谁好，能炸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力思考， 受不了 笑。Let's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it in the big sunshine, you make it in the light. 谁比谁好，能炸到多少，迟早都要向上帝报告，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用力思考，我们都好，我们都是鸟，用天飞翔，奔跑的怀抱，一起筑造地球白一彩，放弃思

to say la la la la la love and be the girl I say okay okay 身体贴近我用几万种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的就是啦啦啦啦啦啦and be the girl I say ok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去时间坠入双人物不理彼此慢慢欣赏还有点半慢吧浪漫被公式化有些爱加点自己更多想象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把甜蜜洒满一地放纵一下哦、oh, 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和温柔的触碰不完整的心房 Hi Hi Baby We can set it off the night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 You're more to say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And be the girl I say OK OK 身体贴近我用几万种回答给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的就是 love love love love Girl, I say, ok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去时间坠入双人物不理彼此慢慢欣赏爱有点无聊吧规律的像在卡有些爱多点尝试才有变化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我帅也疯狂不染你的头发我换一个场景沙发或者厨房 Hi Hi Baby We can set it off tonight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 You ought to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OK OK 身体紧紧我用几分钟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 指引真实方向，穿越。

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经常在工作日的时候呢，会听到许多人抱怨我不想上班了。那这样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说过，或者是经常听到过呢？现在大家好像都是得了一种不想上班的病，可是你有问过自己吗？是真的不想上班，还是单纯的抱怨现在的状态呢？如果你也听到过这样的话，不要误会，因为常常说这句话的人并非是他们不想付出努力进行劳动，相反，现在加班加点的就是这样一批抱怨不想上班的人，而且他们也多是现在的90后员工。 出现这样的抱怨呢，也主要来自于以下的几种状况，不知道你有没有呢？第一种状况就是单独而重复的工作了，这种状况多见于国企和公务员，他们胜在安稳，也常让人忧于安稳。这样的单位常常是人浮于事，让人感觉工作本身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在一个安稳的状态下工作，很容易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人生的价值，主要的精力呢都在搞人际关系，这让他们觉得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第二种状况就是毫无个人时间的工作，所谓的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的边界常常被模糊化，没有准点下班，甚至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个人时间几乎全部被吞没，生活就是工作，对于这一类人而言当然是不想上班的状态。那第三种状态呢，就是没有方向感的工作了，上司或者是老板的领导水平不够，常让人觉得无所适从，没有方向，不能集中精力的去干一件事情，那时间长了总会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工作同样是浪费时间，所以也会产生不想上班的想法。实际上每一代进入职场的年轻人都会遭遇到相同的职场难题，比如说人际关系、工作上手和组织融入等问题，而这一代的年轻人呢，对于工作却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比以往的任何一代都更加的看重自己的个人价值的实现。其实个人价值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只是单纯的一份薪水，而是更加看重一份工作有没有让自己实现价值，干得开不开心，老板和自己的三观是否相符，和团队的配合是不是默契，这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恰恰就是我们能不能去爱上一个工作的软性指标，他们带给我们的往往是一种温暖的力量，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不是在流水作业上的工作机器，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人。不想上班不过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控自我生活的一句呐喊，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不妨试一试，想好了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再去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那也希望把这样一句话送给正在找工作的毕业生们，希望他也能够变成你飞翔的翅膀，而不是背上的十字架。 也藏不住心中冷淡。

想让你知道，这警告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9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国办印发《新编复明行动“十三五”规划》，对“十三五”时期深入推进《新编复明行动”支持边境地区加快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就近日有机构冒用教育部新闻办名义开展智慧教室建设项目，教育部新闻办发表了严正声明，称从未开展此类项目建设。近日，安徽合肥警方打掉了一个倒卖学生个人信息的团伙，查获包括学生姓名、班级及家长工作单位等在内的个人信息10万余条。目前该公司已被查封，七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被刑拘。证监会日前发布消息，一带一路建设四年来，沪深两市已有963家上市公司参与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建设。

望，我不需要很缥缈的天堂，我只要眼前风景如画，舍不得一层一层的纠葛，舍不得日升一日的萧瑟， 终于找到一个偏偏不喝咖啡，哎，

千百回。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人与人的银河